世界就是有这么奇妙，如果你是个安静的人，那么你肯定会遇见一个如同哈士奇一样逗趣的人，但如果你是个聪明伶俐的人，那说不定你便会遇上一个有些呆萌的人，然后你们便会成为死党，紧接着像热恋情人一样牢不可分，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和这样的人成为最好的朋友。你明明只是不经意地和这个人接触了，却完全没想过最后会到依依不舍的境地。 I could be your sea of sand, I could be a warmth of desire, I could be a prayer of hope, I could be a gift of every day, I could be a tide of heaven, I could be a hint of what's to come, I could be ordinary, I could be the one. Seven shades. hits me. Every time it hits me, I've got it rock and roll. I've got it rock and roll. It feels like we're falling into the arms of the night. So if you're not ready, don't be holding me so tight.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explain. Here's what you're getting, and I don't wanna change. I don't wanna change. I get off on 57 Chevys. I get off on swinging guitar. Like the way it gets me every time it hits me. I've got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上隐藏，看不出慌张。希望能够陪伴着你，把理想对你讲。希望能够彼此分享路上的歌唱，还希望能继续痴狂，继续去幻想。 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没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明明两个人完全不同，却能奇妙地走到一起。一开始说不清这到底是上天的安排还是捉弄，但是当熟识之后，却又觉得自己上辈子肯定是积了莫大的福分，才终于遇到了你这样一个死党。然后便开始觉得，或许世界本就是如此奇妙，只是我在遇见你之后才发觉。

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我是小莫，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 说到死党，有人会告诉我说，死党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你偶尔会因为那个家伙欢呼雀跃，但偶尔却又会因为那个家伙而伤透脑筋，而且你很难去分清自己的情愫，尤其是当自己的死党恋爱了之后，还会莫名其妙的吃醋。但不管你生了再大的气，结了再大的梁子，一旦这个家伙又嬉皮笑脸的出现在你面前，对着你插科打诨，说学逗唱的时候，你那在心中立下的再不理那个家伙的誓言，一下子便又在笑声之中烟消云散了。也有烦恼的时候，尤其是在恋爱之后，不管是害怕对方看见自己不完美的一面，还是有好多羞于启齿的话难以跟对方表达的时候，心里便会迫切地想要一个能说说心底话的人，而你的死党便是此时最好的人选。就像 这首歌一样，总有一些话我不能讲给自己的情人，只能讲给那个知道我一切秘密的家伙。所以想问问亲爱的姑娘们，在你心里有没有一首歌只会唱给闺蜜听呢？不管你叫她死女人、好朋友、闺蜜，甚至直呼其名，有一些话只有你们两人懂。不是只有那些甜的发腻、句句都有亲爱的才叫闺蜜歌曲。写给闺蜜的歌可以很感动，也可以很震撼哦。 人分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句、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You know what?

第九。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每天正午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每天正午我都要和一个人约会。 他是谁？ 他温暖的声线，变幻莫测，他灵动的倩影，莫可名状。没有他的指引，我会一筹莫展。 他在哪儿？ 他来自电波，经常令我望尘莫及。 你听，他出现了，莫音乐。 这个时间段，莫音乐，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聊着一些什么吧。说到了闺蜜，紫飞鱼留言给我说，我抛出的点呢，她都可以 get 到。她说的暗语我也都能接吻了。我们是去年在陈奕迅演唱会上认识的，相同的品味，相似的笑点，连讲段子都可以悟到一块儿。我抛出的点他都可以感得到，那种感觉大概真的就是相见恨晚吧，分享彼此的欢笑悲伤。我是个不会表达情感的人，他呢是情感丰富细腻，很多时候真切感到他爱我胜过我爱他。新的一年我依然爱你，希望你好，希望你总是能够遇到那个温暖对你的人，我们都要幸福。小莫，来一首歌吧，王力宏的《依然爱你》送给我的小暖。大鲨鱼留言给我说，四年了，如今我成了他儿子的干妈，以后我们要一直在一起。今年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第六个年头了。有人说，超过五年的请进生命。瞧，在认识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认定你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是大大咧咧的女孩，你是那种温柔型的女孩，可是就这样咱俩走在一起了。我喜欢你在学生时代不管老师讲什么你都会提醒我，我喜欢现在我俩还能在假期聚在一起逛街，未来的道路希望能够永远永远陪伴彼此，我最爱的小妞。 从来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是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也伤，我的心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美，你是我从来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是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心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 真理让我向我飞飞，写了一个天使念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a r o s 朋友给你拉的味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女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美留言给我说，好想为你点一首歌啊，近七年了，从小到大身高给我带来各种苦恼，但你却是他带给我的礼物，因为身高相似，初一军训的时候你站在我的左手边，后来你一直都是在我左右的，虽然你后来转班了，后来你又放弃学业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给你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告诉你我的最近的心情，再后来高三那么紧张的时候，你告诉我你要结婚了，我央求爸爸撒谎帮我跟老师请假，做了你的伴娘，穿上婚纱的你真的好美，直到现在我去了离家3000多公里的城市念大学，身边来来去去好多人，连我们自己也有了各种的变化，但那份想要靠近对方的心情一直都在，好像你就在我身边，好像我们一起走在街头，你蹲下来为我整理裤脚，想对你唱，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致陪我度过漫长岁月的你。 Kill me if I could. Gotta take my bike to the train, train to the bus, bus to the beach and sail on. And then I'll surf to the shore, walk to the car, drive to what I can depend on. When I get to you, what I've lost I've found. When I get to you, 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我是小莫，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 Jimmy 给我留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他说：“小莫，听完小姑娘们的留言，觉得青春就是好啊。不过张艾嘉说过，他们经历过的我全经历过了，一下子好霸气，破坏了温馨的气氛哈。十年太短了，20年不算多，30年都好几个，是不是很泄露年龄？可是没办法，幼儿园的时候互称小朋友，不是闺蜜呀。啊，还有就是这个花萌萌，她说我不好的样子你早就见惯了，可还是会怕给你添麻烦，所以有的时候会隐瞒，甚至说个善意的谎话。20年中，生活一路前进，烦恼也长着岁数。人到中年，虽然甘苦只能自知，但是身为闺蜜，完全可以想象你的繁忙、奔波、劳碌，不可能再像少女时代几个女孩围着几件心事就可以一半天的那样了，真的好怀念。来一首《小幸运》吧，虽然我们错过了好男孩，所幸没有错过好闺蜜。 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夏天，我那时那刻那次许下的心愿，我的爱比那海丰润，轻轻吻上你的脸，像浪花拍打着海边，好想就牵你的手一直到永远。 时光就暂停在最浪漫的瞬间，我俩爱上了别人，星星也在眨着眼，编织着浪漫的诗篇。我爱上这夏天，因为有你在身边，阳光沙滩比基尼和蓝天。我爱上这夏天，许下小小的心愿，让我陪你一直到永远。当太阳缓缓落在海的那一边，当爱鸟悄悄在你我之间出现，我的爱像那海平线，一望无际又无边，淹没你在我的心间。我爱上这夏天，因为有你在身边，阳光沙滩比基尼和蓝天。我爱上这夏天，下小小的心愿，我决定爱你一万年。澎湖湾，澎湖湾，我们的澎湖湾。我爱上这夏天，因为有你在身边，阳光沙滩比基尼和蓝天。小小的心愿，我决定爱你一万年，让我们一起拥抱夏 闺蜜。或许你会觉得刚才听友的有些留言说出来会觉得有些丢脸，会觉得反反复复的讲惹人生厌，会因为吐槽太多而被人觉得自己有问题，但你的死党却驳回了你心里所有的预测，然后轻轻地摸着你的脑袋说些无关紧要却又好笑的话，最后再告诉你我这不陪着你的嘛。那个时候的你是会热泪盈眶还是会故作坚强呢？最后用范玮琪在不能跟情人说的话里的歌词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好了，别人都说我很坚强，只有你劝我别逞强。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有些故事总是藏在背后， 总是藏在背后， 有些歌声总是打动你我， 总是打动你我。 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说女人和女人之间友情异变，可以莫名其妙地成为朋友，也可能一夜之间形如陌路，而且他们在一起好的时候极好，甚至睡同一张床喝同一杯水。而女孩子们之间的情谊确实也淡得快，特别在女人结婚生子之后，各自奔各自的生活，少有联系，也就难得亲密，所以最终能够得到一个闺蜜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中午回家，母亲已经把寄给杨姨的东西打包好了，我叫了快递上门收东西，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拜托快递员请他们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把箱子扔来扔去。纸箱里是母亲为远在南方的杨姨准备的家乡的特产，每过一段时间母亲就会寄一些家乡的特产过去，有的时候杨姨想念家乡的美食了，也会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就会大肆的采购给她寄过去。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了杨怡。母亲常常跟我说起她和杨怡初相识的那些美好的故事。她和母亲是校友，毕业之后又成了同事，两人住同一个宿舍，好的形影不离，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闺蜜。后来杨怡远嫁一个军人，随军给落在了那个城市。杨怡到了南方之后，一直保持着和母亲信件和电话的联络。有一天深夜，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当听筒那端传来杨怡撕心裂肺的哭声时，母亲的眼泪也像是断了线的珍珠，源源不断地从眼眶里喷薄而出。经历着丧夫之痛的杨怡，在最最痛苦无助的时候，想到的唯一倾诉对象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那座城市成了母亲去的最多的一个城市，每次母亲去就会在杨怡家住上十天半月。我问母亲住的习惯吗，母亲说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每天跟杨怡一起买菜做饭，在公园散步聊天，仿佛温习了年轻时的好时光。去年我们一家三口又一次陪母亲去，临走时母亲和杨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在一旁的我们无不动容。母亲和杨怡的这段闺蜜情谊已经维持有50多年了，岁月和距离没有让这段情谊变淡变浅，相反却是散发出更加浓醇的芬芳。母亲和杨怡他们已经深深地嵌进了彼此的身体里，就像吞下一粒珍珠，把它留在身体的最温暖的地方，养着，想念着，慰藉着。

you say, what you say. 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跟大家聊了关于闺蜜，闺蜜之间的故事说不完讲不尽，只有一句话，好好的珍惜这个陪伴你的人吧。我是小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起风的情绪一整年，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带你送的项链想还你，你要我就当成纪念。外边抽了到不了的明天，不代表要遗忘了昨天，等你发自内心